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卫十六被禁锢在胶囊内，又注射过 A 类球蛋白抑制剂，按理说他无法发动能力，手中又没有骰子，看上去毫无危险，但他的眼里却有一股子冰凉的暗火，一与人的视线相碰就要往对方的心尖里烧去。主理人与他不含任何感情的漆黑眼睛对视一会儿，手心掌心竟然都发了潮。就在他浑身毛发直立时，魏十六突然笑开了，眉眼一起弯起来，笑得简直像是发自内心一般。 你猜？ 主理人努力逼迫自己保持平静。 我猜你的能力是吸收别人的能力。 他举起骰子。 这个骰子就是你的媒介。 既然被拆穿了，魏十六也没再装傻隐瞒。 在我进化之前是的。 主理人一颗心更沉了，却又不感到意外。如果他真的杀了16个异能者，不可能察觉不到。杀害异能者这件事情会让他的能力进化。 那进化之后呢？ 我可以吸收他们的命。 说着，他竟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 所以，如果你们要对我执行死刑的话，可能是白费功夫啊。 你也知道你犯的是死罪？ 我只是想要把这个骰子装满。如果你拥有这么一个骰子，不会觉得如果不把它填满，才是真正的犯罪吗？ 你知道你在杀人吗？ 你们居然把异能者当作人。 魏十六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主理人承认，这是他生平最难熬的一次审问。在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后，他合上笔记本电脑。 你们会杀我吗？ 你想为政府机构旗下的特殊部门服务吗？ 就这样，魏十六成为了鲶鱼。他的任务是对比赛节奏进行控制，混入新手异能者间，通过杀戮调动起气氛来。的确是一项非常适合魏十六的工作。以前能拿到最后存活名额的多数是鲶鱼，普通异能者要么是不懂得怎么杀人，要么是异能不适合杀人。鲶鱼选择的基本上是有着攻击性异能，甘心为机构服务的异能者，相当于专吃红利的内定冠军。在比赛开始前，魏十六拿着代表鲶鱼身份的小小铁牌在手中端详，他的主理人叮嘱他， 要保存好这个牌子，你可以用它和其他鲶鱼确认身份，互不相伤。如果遇见危险，你只要拿着铁牌默念密码，就能传送回胶囊里，可以保你一条命。但这个功能不要在赛程后期使用，会引起别人注意，而且只能使用一次，记住了吗？ 我不用联络。 魏十六戴上腕表，把铁牌随手揣入口袋。 我又不怕死，猫有9条命，我有16条。 说罢，他主动钻入胶囊，戴上头盔。再睁开眼时，他坐在一辆颠簸不已的车上。在他正对面的胶囊里，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，手脚纤细，是很清秀端正的长相，也是刚刚醒来，正在四下打量。魏十六看了看他贴在胶囊外的姓名牌，白安逸，没有标注异能是什么，真麻烦。 魏十六就是想为自己的头子多添几种异能，不弄清楚别人的异能是什么，胡乱引来，除了白占地方没有别的用处。于是他询问起白安逸的异能来。 兄弟，你是什么？ 这个问题一经出口，便走向了两条全然不同的支线。上一世，白安逸对眼前的现状虽是迷茫，但仍是很有风度地回答他。 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。 魏十六以为他在开玩笑。 这么神秘啊。 白安逸苦苦一笑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这反倒更勾起了魏十六的兴趣。但在比赛开始后，脏辫男抱头夜欢，人群混乱一片。他一回头，发现白安逸狼狈慌忙间竟钻到了车下。他懵了一瞬，想他不会是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异能吧。于是魏十六就没有再想去找他的念头。与白安逸的再次碰面就是偶然了。魏十六接连杀了两个人，找了个小水塘洗手，好不容易把手洗出肉色后，他不禁一扭头，竟见白安逸身披一件白大褂，趴在一个人的背上，因为距离太远，看不清前头那人的脸。两人一同前行，看上去很是亲昵，居然还没死啊。魏十六着实好奇，并跟了上去。他对白安逸不感兴趣，因为他基本可以确定白安逸真是个废物典型了，但是那个愿意背着他的人说不定很有趣。他尾随着白安逸走入一片林子，轻巡一阵，打算进入打个招呼，却见白安逸双手插兜自内走出。因为无意隐藏自己，魏十六和他在林外撞了个面对面。虽然只是一面之缘，但魏十六觉得他有些古怪。他身形样貌都与自己在车上见到时一模一样，气质却迥然两异，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讽笑。 这位先生，你跟了我们一路了，有什么事情吗？ 惯性隐藏的魏十六见到这样虚假的笑容，自然以为是遇到了同类。当然他不需要同类，他只需要同类的姓名以及他的异能。两人相遇太急，魏十六根本来不及摇头子，摇也来不及看了。好在他还有武器，他手握一个尖锐的木椿藏在背后，面上却有如春风。 白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你是谁？ 魏十六跨前一步。 你不记得我了？在车里，我就坐在你对面，我叫魏…… 话未说完，他便抢上三步，挥舞木椿，想将木尖硕入他的胸口。以他的经验而言，正常的异能者在危急时刻反倒会忘记要使用异能。毕竟做了那么久的普通人，遇到生死之关，头脑空白才是本能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白安逸根本没有容他把话讲完，在他距离白安逸还有两步之遥时，就无法再寸进分毫了。魏十六有点不可置信地抬手扶上额头，在他额头正中盯着一把甩刀，刀锋进入脑中，只剩刀柄。白安逸冷声道： 我对你叫什么不感兴趣。 在剧烈的疼痛中，魏十六带着满面的诧异朝后倒下，断绝了声息。白安逸俯身试了试他的呼吸，又摸过他的心跳和脉搏，确定没有问题，才伸手拔下他额上的刀，拉过他的衣襟，把红白之物擦拭干净，又发现了他挂在腰上的铁牌，眉头一皱，信手扯去，打算回去再做研究。最后他收刀入袖，转身欲走。白安逸的确谨慎，能提防一切，却唯独不会提防一个死人。于是当一把尖锐的木椿自后穿透他的心脏时，白安逸只来得及低头看了一眼穿透前胸的木尖，便被一只仿佛被烧融了皮的粉色小手捂住了口鼻。魏十六用膝盖抵住穿透白安逸后背的木椿顶端， 把生满木刺的木春一点点完全捅入他的身体。他口中发出尖细的声音， 真疼啊。 魏十六杀了18个人，吸取了18条人命，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杀。